咁上一節咧，咁啊講關於台網友回網嗰度啦，咁所以希望咧網友們咧就俾多少少包容，真係包容下我啦。咁啊，即係嗰啲發音啊、英文啊，冇學過拼音嘅人係真係唔識發音。OK， 我都冇諗過去記，因為咧嗰頭你講完之後咧，咁啊嗰頭我唔記得噶啦。OK。好快俾翻你嘅，即所以我真系好羡慕羡慕你哋咁好记性。OK， 如果系即系我真系好羡慕，所以我都调翻转啦。咁希望有阵时咧会有对有啲嘢系包容。嗱，如果你唔系专登，你系天生嘅话咧，咁咁我真系包容嘅。例如话我知道嗰个人根本就做唔到呢样嘢嘅，咁你夹硬嚟咁样。即系如果有啲人，我成日都攞个比喻，我不温不火咁同人讲，我话。矮过我啲人，我话：，屌你咁矮噶，唔可以咁讲噶嘛，咁你天生矮矮咁矮咯，唔所谓啫，唔算你呢、這个你改变唔到咩？呢、這个事实系嘛？你问我系咪真系努力系可以改善到嘅发音啊啲咁样？我话系嘅，不过我人生苦短，我最留翻时间嚟做嘢啦，留翻时间嚟玩啦，我留翻时间要嚟享受人生啦。OK， 咁我觉得呢啲系。對我嚟講無關痛癢，我同啲外國朋友溝通到，咁佢又知道講邊個，咁啊算啦。因為我都唔係教師啦，咁我所以我可能你話喂你咁你喺網台度講嘢，咁真係冇人煩我，真係我都唔知點答呢個問題，我都唔知點答。所以大家應該唔mind嘅 ，OK？ 只要唔係太離譜，唔係太嚴重，唔係驚就算啦，唔係驚就算啦，即係唔好似陳家沛咁啦。佢又有問題啦，你諗下啦，我係好羨慕你哋去到外國嗰啲咧，即係嗰陣時年幼嗰陣時候讀書嗰啲咧，哇！話俾你知啊，我哋屋企買個窮到點咧，食芒果，芒果係一件大事嚟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四兄弟姊妹係將個芒果切咗之後，一人一半啦，跟住猜情尋做咩啊？食邊個食核嗰邊啊？多少少，窮到咁噶。OK， 咁即係，所以有陣時我會呢啲嘢，我會體諒翻嚟話，要睇下佢自己出身啊、背景啊，去衡量一件事點去批評。你話依陳家沛呢啲唔值得批評，唔值得原諒啦。咁有錢送去澳洲讀書係嘛？嗱嗰陣時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坐飛機係21歲 ，OK， 係差唔多係21歲。你諗下，我諗陳家沛呢啲。一歲已經坐飛機啦，即係有錢人係咪先？即係唔係即係好有錢，起碼能夠送到出去外國讀書嘅，唔會窮得去邊。OK， 咁所以咧我對自己有個解法啦、説法啦，我都咁講到，我就對我嚟講講到就算噶啦。即係人哋聽得明，我又噏得佢又明。咁喺商務上咁樣，我啲客全部聽得明我講乜咁啊，我都算噶啦。咁所以呢啲小問題，麻煩你大家俾少少原諒我，好冇 ？Torrance 啊 ，OK，Torrance 我 OK， 俾筆法我啦。Anyway， 咁我中意講英文咧，我自己中意講啦，但係真係講得唔正，冇辦法。咁啊，講多，咁我冇講咁多自己啊。咁啊，講翻我自己對今次咧，嗱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啊，前幾日咧，響大埔嗰度咧，就有一班咧，就由呢個馬場咧，就接咗啲乘客去，應該係大埔咧，去。大埔定系沙田啦嘅一个列车啦，咁啊出咗事，咁啊一个好严重意外，咁而呢个意外咧，sorry 甩咗个麦啊 ，OK， 伸咗脚，唔好意思啊，一个好严重嘅意外咧，系导致到咧有都历来第二大嘅交通意外，就系有19，到目前为止有19人死咗。咁仲有9個危殆，咁我好希望啦，咁啊真係唔好再有人死啦 ，OK， 傷者嘅盡快康復 ，OK， 包括身心上嘅康復，因為有多嘢磨滅唔到嘅，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啦，咁好似以前有個女藝人叫余以霞啦，咁佢因為一個車禍咧。咁另外仲有一個同一車嘅咧，有個叫温柳薇，又呢啲唔係你嘅年代人啊。呢兩個人咧就遇咗個大車禍之後咧，根本咧就人生改變曬嘅，性格啊、人生啊啲完全係好多後遺症出現咗，所以身心係好重要。 咁講翻呢單嘢啦，咁其實咧，我自從我接觸咗，即係唔係接觸啦，即係睇多咗自動車嘅一啲原理同埋佢嗰個案例之後咧，咁我開始咧會多啲去注意一啲意外、交通意外。咁我成日都諗，如果用咗嘅話，會唔會冇事咧？係嘛？即係凡事梗有因同果㗎啦。好似自動車即係好似今次呢間意外咁樣，我可以好負責任同你講，我超級肯定地，如果用咗自動駕駛嘅話，係唔會有呢個意外嘅，因為機器係唔會因為俾你鬧佢遲十分鐘而會發脾氣嘅。而呢個司機過往亦都有啲不良駕駛記錄，但係九巴因為請唔到人，冇計，因為佢出手低。嗱，我朋友係喺九巴度做嘅，佢話咧，而家呢啲新入職嗰啲咧，萬零蚊嘅啫，萬中嘅啫，就萬頭嘅啫，要加埋班啊 ，click click 嘢咧，可能都先至掹住兩萬。琴日我哋成班朋友都喺度傾緊偈，佢係一啲公務員嚟嘅，咁啊，好慘嘅兩夫婦。佢話公屋我哋又住唔得，居屋我哋又冇資格抽。OK， 究竟可以住邊度咧 ？OK， 其實兩萬蚊，我話俾你知，而家真係過唔係好過到活嘅，即係以而家香港呢個咁樣。咁當然啦，琴日在場有位都幾無知嘅人，佢話美國税好重啊。我話香港納咗税嚇，嗰啲叫做叫做咩啊？差餉啊。OK， 同埋你買樓咁貴，嗰啲俾咗啲地税啊啲咁樣咧。即係只不過就係打散咗佢，你買貴咗，咁銀行食多你息多咗，你唔會一炮過供曬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啲錢咧，全部都係咁樣散曬咁樣俾咗政府交税咁解啫嘛。好啦，講翻呢度先，係又唔知做乜鬼而家講税嗰度。我講去啊講，可能我講係無知咁啊。有而家仲有好多人咧，就算佢讀 engine 都好啦，都同我喺度講，佢話香港咁細咁窄啲路。邊係點㗎？咁我只可話俾你知咯。根本香港佢GPS 都唔得啦，佢即係仲以為係用 GPS 啦。咁其實咧，即係好即係話俾你知，唔係用 GPS 啦。大家要聽上幾集都講過，用係用 LiDAR 呢類咁嘅技術。而呢個九巴呢個意外咧，就純粹係因為佢同啲乘客有爭執。佢話禮咪禮咯，懟埋佢咯，完全係。一個七情六欲嘅表現，電腦唔會飲醉酒，電腦唔會同老婆分居，電腦亦都唔會公司裁員 ，OK， 任勞任怨。如果話喂有咩危險啊？你咁樣，即係你又係嗰句啦，個之前講過啦，飛機 autopilot 咗好耐噶啦。OK， 有個飛機師喺度，即係只不過就話要睇住 emergency 係點樣啫。OK， 咁其實咧，我覺得咧嚟緊咧呢個世代你會點咧？例如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咧，就會又有個司機會企喺度嘅，即係好似其實外國做緊好多實驗都係噶啦，會有個司機坐翻喺個司機位，有乜事嘅話揸翻門牌或者做個剎車嘅動作。OK， 呢個慢慢一步步會進㗎啦。咁但係咧。我就對香港有呢方面嘅進步咧，我比較抱懷疑嘅態度，因為香港喺好多方面咧，呢方面咧都係倒退，甚至係即係裹足不前啦，甚至倒退。嗱，裹足不前有咩咧？例如話，我成日都講話一啲電動嘅載體，例如話電動單車啊、電動 scooter 啊呢類咁嘅，即係。二次嘅交通工具啦，咩叫二次交通工具？即係話你上咗個巴士之後，你攞住個電動滑板咁計啦，或者接車，你擺咗個接車度，接車可能會爭啲啦嚇，電動滑板咁計啦，細細部咁樣，咁你跟住你一去到嗰度，去到個你個巴士或者地鐵嘅目的地之後，你就可以用呢塊板去延續你嘅路程。OK， 但係呢啲香港政府到而家都係唔批，都唔係唔批啊！直情冇動議過，點解咧？就係、 就是因為整個公務員體系就是話，嗱，我唔知道聽眾有幾多係公務員啦。你苦心自問，你哋係咪心態都係想諗住不做不錯啊？嚇，少做少錯，不做更不錯添啦。呢個係你哋文化嚟嘅。OK， 嗱，我成日都講有志做公務員，開頭嗰時嚇，即係滿心熱血去做，諗住做好嘅話咧，但係做得幾年嘅話咧。就俾佢嗰個昏庸嘅上司咧，或者周邊嘅同事咧，就折磨到體無完膚。因為呢個咧就好似個疫症咁嘅，會傳染開去嘅。你一個人嘅努力咧，你會俾人排斥嘅啫。正如好似點解我有朋友前嗰排去幫一啲督察去或者啲原助級啦，叫做做培訓。我呢個朋友黃師嚟，佢都話呢班人好奇怪嘅。全部都仇視呢個示威者，即係當然啦。我諗落呢啲人係好低端，好即係低端意思唔係有冇錢，而係個思維咧好白，即係好幼稚，即係所有嘢咧就冇唔問因果嘅，就淨係見到即係你表面嘅嘢啫。咁同樣道理咧，就佢哋咧就覺得示威者咧就一定係衰人嚟嘅。咁你唔諗下，咁點解要示威得㗎？啊，示威就唔啱。咁得啦，以後你記住唔好投訴喎。任何嘢你遇到唔公平，唔好投訴喎。個細路俾人強姦嘅話，唔好報警喎。OK， 因為你即係某程度上你係咩嘛？你見到唔啱嘅嘢，你唔可以唔出聲噶嘛，唔可以出聲噶嘛，係咪啊？係咪先？如果即係同仲有示威係市民嘅權利嚟嘅。OK， 如果市民做一啲犯法嘅嘢，你咪拉佢咯。嗰個人知嘅自己，好嗎？大個啦，呢班咁嘅督察，唔該，真係成長下啦，你哋。我都知道你哋一入去之後咧，就真係將個腦即係掉低咗噶啦。因為你知道你做唔做，你用唔用腦，你都係出咁多糧。嗱，呢個就我成日最痛恨嘅一個社會模式。呢個係一個唔會進步嘅模式嚟嘅。咁講翻嗰度啦。香港是不會，即係如果仲係呢班公務員咁嘅思維做嘢嘅話咧，真係我點解要批呢啲電動單車俾你用啫？係咪啊？嗱，大陸又叫唔係叫電動單車，叫做電瓶車嘅。OK， 周街都係噶啦，你見到綿羊仔，你見到好似綿羊咁。嗱，其實某程度上，而家大陸啲空氣咧冇聞落呢就冇咁臭嘅，因為咧以前咧好多啲綿羊仔其實話俾你知即係或者啲電單車咧，其實係好大嘅一個製造嗰個空氣污染嘅元兇。咁當然唔係即係話個量，但係你聞到，起碼喺街度聞到，同埋嘈咧，唔知點解電單車係特別嘈嘅。OK， 可能個引擎真係冇包住咁樣嚇，咁樣俾你整到咁樣。我真係唔好明點解啲電即係係啦，點可以咁嘈嘅？要威一件事啦，咁另外真係嘈，同埋係好多廢氣走出嚟嘅，你見到哇好犀利。咁所以如果可以，例如話好似台灣咁啦，有一隻叫做我唔記得咗叫咩 GoRoRo 啊定乜鬼嘅，即係咁大咁嘅音啦 ，GoRoRo 啊嘅一個公司，佢出一啲電動嘅電動嘅綿羊仔，行到唔知百幾公里。即係對於作為一個市區內部嚟講，好夠啦。例如話由呢個銅鑼灣去旺角咁樣，講緊係十零公里啫嘛。咁你即係充咗一次之後，行到都幾多次來回，其實都夠。同埋佢用曬啲電之後就可以充電，即係充電又或者係可以自己換電，喺街嚟換電站嘅，好方便啊。咁其實香港即係唔搞嘅話就賺死㗎啦。咁我對佢咁悲觀有原因嘅，例如好似呢啲都唔搞啦。另外一個倒退係咩呢？就是、電車、電動電動汽車減咗個環保優惠税，我都唔知點解會咁倒退。你唔係鼓勵人用多啲嘅咩？好啦，所以咧要一班咁保守同埋唔知另有目的嘅人，要去嚇剝奪咗一班既得利益者。OK， 記住世界係進步嘅。你唔好同我講話，咁好多的士，好多司機咪失業咯，冇辦法嘅喎，嚇！1900年嗰陣時仲有馬車，1920年已經冇曬馬車，咁你話啲馬夫咪死得係嘛？咁冇辦法㗎，以前仲有打字員，而家仲有冇打字員咧？每個人都係打字員啦，係嘛？時代會改變㗎嘛，咁冇辦法嘅喎，咁你如果你新入行啲司機，咪唯有你咪試下 你自己都學多啲嘢啦。即係正如我自己，如果我當年就係抱住我自己識嘅嘢，我唔去改變自己，唔去增值自己嘅話，咪一樣會死，係嘛？我日日試下咯。我連同鬼佬接觸嘅機會都唔有嘅話，或者我都唔講嘅話，講都唔講嘅，自己攞都當年仲衰添啦嚇，更少會 cap 色，更文法更臭啦，係嘛？咁我咪我覺得好醜啊，唔講啦。咁我一樣唔會進步，我錯咪錯咯，好似而家咁樣俾人哋講兩句有乜所謂啫？自己知道哦，咪試下。其實佢講完之後，我都會試下聽下啲外國人點講佢嘅名字。OK。Google 嗰個未必準，咁所以一定要進步咯。咁而 Autopilot， 我就肯定地唔會有今次呢件事發生。當然啦，而家都曾經試過有架 Autopilot 嘅車同架喺美國度同架電單車炒咗。OK， 咁但係要計翻喎，冇揸嘅即係冇用 Autopilot 嘅話。每日嘅意外其實係仲多過死嘅人數咧，遠超於飛機失事。OK， 因為人，你問我信人定信機器，即係呢啲咁低增值嘅一啲工作上，我就一定係信機械。OK， 因為呢啲唔需要，其實你揸車係好浪費時間。你其實你喺個車度，我成日都諗，我以前揸車嘅話。如果我可以有人或者有司機或者有個 autopilot 嘅話，我就可以車尾喺度做個文件去做會前嘅準備功夫啦，係嘛？咁更加唔好講交通意外添啦。講翻交通意外啦，咁啊諗翻起好多年前啦，咁啊有單九巴又係俾架貨櫃車逼咗埋欄，然之後跌咗落佢度崖度，死咗21人。咁我心同感受就係話，喺嗰年嗰幾年咧，我試過，我都係同一個位置有架又係啲死貨櫃咧，就將我即係逼咗埋去，咁我就咁我冇好在冇跌落去，咁我攬擁咗外咩咧？屯門公路擁咗外上呢個大欖隧道，結果夾硬要去咗元朗一轉，跟住再 U turn 翻嚟，冇咗幾廿蚊隧道費都算啦，嘥曬我啲時間。咁啊，亦都講翻頭先嗰個咁嘅，你話好似嗰單咁嘅嘢咁啦，咁嗰個駕駛不良嘅。貨櫃車司機喺呢啲情況下係唔會有嘅，即係如果係自動駕駛嘅話，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大家多啲俾啲壓力啦，政府盡快通過呢方面嘅法例，即係要令到更加少啲人，因為其實咧今次因為一條友嘅 emotionally 嘅一啲嘅控制唔到自己，而令到十幾個家庭甚至幾十個家庭，因為創傷咗都係一個後遺症。几咁多人受苦，咁我喺呢度咧，咁啊祝愿啦，伤者咧就尽快康复，咁啊死者安息，咁啊家人咧就，如果你识嗰啲家人咧，就多啲陪佢，多啲时间安慰下佢，好嘛？咁今日两节录完啦，咁啊今日冇唔会再有噶啦，因为等翻礼拜四我先继续快闪101，拜拜。